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用财经视角聚焦京津冀战略，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金名片北运河通航专题节目。此次北运河之行，我们将分别从运河之州、运河古运、运河新地标三路齐发，带您通游北运河全程通航线路，感受北运河的人文生态与魅力。 大家好，我是郭毅，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北运河通州段1号码头的滨河路。那在经历了百年的沉寂之后啊，北运河是重现了勃勃生机，水草茂盛，鸟鸣悠扬。那就在前不久啊，北运河的通州段全线刚刚实现了通航，北运河的河北廊坊段呢，也是实现了旅游通航。按照我们的计划，到明年啊，京冀就可以实现互联互通。什么意思？您可以坐着这个游船一览运河的美丽风景。那今天就来到了运河畔，替您看一看这美景到底美不美。 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统称，主要流经京津冀三地，连起北京通州、河北香河、天津武清。作为曾经的南粮北调重要通道，千百年来这条河见证了历史上万州骈集、千帆竞发的漕运盛景。 那今天不仅要带您看一看这美丽的风景，还得让您了解一下这运河的历史文化。我们专门邀请到了一位啊资深的研究运河文化的老先生。老先生说了啊，在船上等我，就是这艘映月号，我得赶紧过去。石老先生您好， 您久等了，您久等了。 那从古至今，咱们这个水系它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变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呢？ 元朝呢，定都大都了，就是定都北京了。它的这些粮食啊，重要的一些给养呢，都是要从南方运来啊。这个时候呢，元朝呢就开始呢，把隋唐运河裁弯取直，就形成了京杭大运河四省二市。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当时元朝啊有一个海盗叫张轩，他后来这个投降了元朝之后呢，他就督海运，就是把那个南方的东西从沿着海边这么运过来，进渤海，然后进海河，溯流而上，是吧？一直呢就到了这个通州。到哪儿呢？到了张家湾。到了张家湾那儿呢，就再往上呢，水量不够了，河道也不适合航行了。可是为了到北京城里边还要运呢，得进京城啊。那个时候就是元代的郭守敬，就开了这个通惠河。郭守敬修通惠河的时候，主要的码头都在张湾。到了明代，对城市的供给要求就更高了。 其实也就是说，是从明代开始，咱们这个运河才进入到了一个漕运的鼎盛时期。 明代，也就是说嘉靖年间呢，这个当时通州的知州吴仲就把通惠河的这个入北运河的河口移到了通州的北关啊，码头就自然移到了通州。 现在运河的西岸已经是高楼林立了，成了咱们这个运河的一个金融的中心。但是在这些现代化的建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古建筑啊，那是一个我听说叫雁梁楼。 实际上啊，这个楼呢，它真正的名称叫大光楼。 大光楼， 为什么叫雁梁楼呢？就是当时的这个粮船来了以后，它得要去雁呢，是吧？ 来雁出差错， 哎。这个楼呢，在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呢，被八国联军给烧毁了。 啊，那太可惜了。等于说这是后来 再重新再建，基本上就在原址附近。 大家好，我是维林。看样子啊，郭毅坐着船在如今宽阔的北运河水面上，吹着微风，欣赏着沿途两岸的风景，真的是好惬意啊。那我现在呢，可以说算是在北运河的最北端了。刚才一阵风吹过，我还隐约听到了清脆悦耳的铃铃的铃声，抬头一看，哎，正是九尾的燃灯塔。那文物管理所的任老师正在塔下等着我们呢。任老师你好， 欢迎魏林， 让您久等了。 你好啊， 您带着我看一看。 好，走，咱们上前走。 任老师，我早就听说有一句诗叫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说的是不是就是咱们通州这座燃灯塔？ 对，这是王维真的一首著名的诗，有一幅图可以很好的说明这句话。 哦，那我们看看啊，就是这幅图。 这幅图是运河源流图，是雍正年间的。这是上游啊，这是京师啊，这是天津。 天津 哎，这是通州。王维真呢居住地就是现在的天津。他当时进京赶考，沿着这个北运河从下游向上一路走来，远远的就看到塔尖了。 等于说从历史上，通州就是从天津到北京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相当于 对，形成一个一京二卫三通州啊，这么一个格局。 燃灯塔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北城，北运河北首。据记载，这座塔始建于南北朝北周宇文时期，燃灯塔为砖木结构，通高56米，密檐实心，八角13层，是北京地区最高的塔，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通州区的地标性建筑。 我走近看啊，发现这座塔身上有着非常精致的雕花，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特点啊，特有意思，就是每一层的塔上面都会有一些小铃铛， 每层船的前面都有一个铃铛，有2000多枚。它当时在塔修缮的时候呢，人们祈福，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捐一个铃。 那像咱们看到这个七孔桥，那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加强了对北运河的治理，从2005年到2008年一期治理，后来呢又进行了后来的治理，那么就建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七孔桥，这就是新的北关拦河闸。实际上呢，这些桥呢，以前在我小时候，运河上没有桥啊，顶多就是浮桥，就是前边那个1960年修的那个北关拦河闸，它是由一条一条的船给它这个用铁链穿起来，然后上边铺上木板，那有点像那个火烧战船的那个意思啊。但水涨了，这个船呢它也自然就涨了，所以这个桥就是名副其实的浮桥。现在呢我们要往前走了， 我们现在脚下流淌的就是北运河。郭毅，你看我们现在也来到北运河上了，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北关闸，是吧任老师？ 对，历史上这儿就是验收漕粮的地方。 看到您手上一直都拿一把扇子啊，这个扇子有什么来头啊？你们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扇子叫军粮经济密服扇，它的原件在咱通州区博物馆，这是复制件，然后每面有50个字和符，两面一共是100个。100个符号代表当时在漕运码头上100位军粮经济， 等于说这些符号代表都是当时负责验粮这些工作人员。 对，工作人员的一个凭证。你看这个通州，它上面这个两个符号呢，是两个十字的并联在一起的，它代表了通州当时的两座城池。通州城由新城和旧城两部分组成。也暗含着当时在通州城里面仅存的两座国仓，就是大运西仓和大运中仓。所以这个符号呢就代表了两城两仓的通州，也是漕运验收过程中一种制度化的一个记载。 对，同时呢它也给整个大运河文化带留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传承。 前面那个桥它就是东关桥吗？ 对呀，那就是东关桥啊。我小时候啊，这运河上没有桥啊，我们就要都过摆渡。一般情况下呢，行人呢收2-3分钱，如果你要骑着自行车呢再加2分吧。我那时候呢，那时候是9岁，可以戴红领巾了。那个时候呢就是 小学生， 小学生 我们那时候出来有些对日活动啊，要过这个河，船一过来，我们就老师一喊敬礼，啊，就是给这个艄公呢就敬个礼，艄公呢也非常高兴啊，别客气，上船吧，是吧？这样人家不收我们钱了。 其实刚才听完池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不仅仅您在研究或者说见证着运河的历史，那北运河其实也在陪伴着您成长。 我的这一生嘛，就到现在了，我也没离开过运河，是吧？我看着它变美，它陪着我长大。 在北运河通州段通航的水域内，现有四个码头，分别为一号码头、二号码头、柳荫码头和漕运码头。在不同的码头，开放着不同类型的船舶体验。每逢节假日，在运河奥体公园的二号码头处，来到这里的游客朋友将可以乘坐大型观光船，体验运河全线旅游通航后一短一长一夜航三条游览路线，饱览北运河通州段的风采。 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在北京啊，还是很少见到这么宽的运河，看到祖国的美好进步，我们心胸也开阔。 过去特别荒凉，特别破，这个今天一来哟，真不认识了。你要说这是大运河，我都不知道。 因为孩子在附近工大上学嘛，送完他，我有时候就来这大运河，可敞亮了。 这几个公园我们已经都逛了好几个了，通州大运河的底味特别浓。 看见了一只小鸭子， 看了一眼，是有一个最长的是330分钟的，下次可以体验一下。 天津也是去过，河北也去过，但是没有沿着这个运河这么去。 陈老师，这一路啊，坐着船，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故事听着总嫌少，这还没听过瘾呢，已经要到岸了。 哎，一会儿呢，咱们上一个大船，这个大船呢，有好听的故事。更给您一个惊喜， 还有惊喜， 哎，对， 那咱们赶紧去吧， 赶紧去。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运河森林公园，这里是不是很美呢？那么这里呢，也是我市打造的11个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当中，其中最早建成，而且是免费对我们游人开放的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我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原副院长赵红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里。你好，赵老师。 好， 我 呀我，那是耗子吗？听着像。 对，这是咱们的船工耗子啊、 哦，还真是、啊。 对，通州的船工耗子。 运河的船夫耗子有它的特点 啊， 因为运河相对说，它不像大江大河，波涛汹涌。 嗯。 它呢，水势平缓，尤其在行进中的耗子， 嗯， 就比咱们比如说看到南方那个放牌鸽啊，显得舒缓。 好的，赵老师，我知道您是摄影爱好者哈。啊，大运河森林公园您之前来过吗？ 还没有，我其实很想来，因为这是北京这个摄影爱好者一个新的打卡地。 新的打卡地。 哎，一个是生态的美，一个是文化的美，这个这样的话，这两个结合起来，这个片子应该是非常有魅力的，啊，应该是具有文化底蕴的一种很好的一种风景照。 而且你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在车上最大什么感受啊？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青草的香味，还有这个树的这样大自然的味道，我觉得这里的负氧离子应该是很高的。 这个森林公园是被作为北京市这个建设通州副中心一个重要的绿地、 嗯、 啊，一个这个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来规划的。我很早就关注这个项目，也是期待着能够早一点来。 看见咱们运河上啊，大大小小啊，风格不同的船， 对对对，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艘，对， 那因为咱们是整个按照那个乾隆下江南的这个船的体型1:1复制了来建造的，而且呢，这条船呢，咱们2008年火炬传递就是用了这条船， 叫什么名字呢？ 安福卢。 哦，安福卢。安福卢。 对 啊， 咱们成语里不有舟楫千里吗？ 啊， 卢呢其实也是船的一个称呼，刚才您说了。那时候传递奥运火炬的时候， 对对对对， 哎呀，那个两岸啊，非常的高兴，在欢呼啊， 嗯， 百年梦想啊，那时候， 哎，对对对， 有一种传承的历史的厚重， 对对对对。 其实呢，讲到运河文化，也离不开美食。 赵老师，你看咱一路走来啊，这儿花多草多，还有好多蝴蝶，这儿还有很多果树，哎呀，太舒服了。这儿好像据他们说哈、啊，是大运河森林公园里面的位置最高的地方，说是在北运河治理过程当中呢，堆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小岛，叫做月岛观景平台。 哦，那这样说来呢，这个就相当于我们颐和园的万寿山啊。 嗯， 万寿山就是挖这个颐和园的湖，堆起来的泥沙堆成的一个山。 实际上呢，就是大运河的文化，实际上对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大运河啊，这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运河、 嗯、 这个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啊目前最长的一条运河， 嗯， 而且还在使用当中， 嗯， 现在有些段可能是已经不用了， 嗯， 比如北京原来这个运河实际上能够通达我们积水潭， 哦， 啊，我们后海什刹海这个地方 都可以通， 哎，都可以直接通的，后来这一段不是不用了吗、哦、这一段就不算在里面了、嗯嗯。 二位，你今天坐船来给您倒点水，上船喝点水， 谢谢。 这太惬意了哈、啊！这几盘当中，我就认识一个啊，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大顺斋的唐火烧，是吧？ 哎，对对对，看来你真是识货啊， 是这方面的专家，给介绍一下。 其实这一桌呀、啊，还真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特色 啊。尝一尝这个唐火烧，看看跟咱们之前吃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大顺斋唐火烧，它是南方的技术到北方来制作。大顺斋的老板呢是南京人，1637年他携家带口到了通州，他这个糖火烧是很精致的， 吃起来是甜而不腻、嗯、 对，您这个词儿这个用得非常准，盛名远播呀。 是，哎，迟老，您看咱们刚才头顶刚过这个桥，是咱们整个运河游船的过的第一座桥，玉带河大桥 啊， 这个也是我们通州的标志， 夜景灯光一出来， 灯光一出来，哎，非常的美，天气预报就用的这个画面， 看来咱这个运河之上啊，不仅是船多，这桥也不少。 您看正前方这个铁路桥就是奔秦皇岛的专线，从咱们的二号码头到往下游去，这个桥墩相对是窄一点的。 你看，我觉得坐在这个二层啊，过咱们这个刚才的玉带河桥的时候没这感觉，过这个京哈桥的时候总感觉好像马上就要接触到， 对，有一点就跟压抑似的。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还真是需要点技术。 对对对。 虽然说有了铁路，运河呢漕运停止了，但是运河它的这个旅游功能又开发出来了。嗯、 是是。 赵老师啊，您看啊，北运河通州段和廊坊段开通之后，您觉得对经济协同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所在？ 因为京杭大运河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 它和长城齐名， 嗯， 这体现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敬重、 嗯、 啊。第二个，我们体现了我们落实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哎， 这个我们是很好的一个实践。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周边要进行严格的生态管控， 嗯， 河道要进行清淤，我们说的京杭大运河， 嗯， 起点是北京，但是流出北京第一站到哪里呢？廊坊的香河， 哦， 这就是河北。 嗯， 香河再往东往南走一点，什么地方呢？天津、武清。 嗯， 所以你可以看出，北京、河北、天津，在这个区段里边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京津冀啊，我们是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体现了我们京津冀三地啊，这个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当中，这个齐心协力、敢于担当、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以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为重。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赵院长帮我留下几张美照之后呢，继续他自己的摄影之旅，而我要先去探访下一位朋友，一会儿再回来会合。 你看，咱们刚才过的就是咱们这个六环主路桥，完事这个桥过了以后，咱们的斜对方现在就是这个副中心绿心里咱们这个建的三大建筑 啊、哦，这就是未来副中心的标志性的几个。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当中的副中心的三大建筑的施工现场。稍后有个朋友在等着我，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里的施工情况。来，走吧。今天我们观众特别的荣幸，可以呢走进我们三大建筑来探秘。 欢迎你们。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未来的图书馆。叫做森林书院。我想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就能想象一下，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建成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读书，然后在这里 体验这种休闲文化生活的这种感受。 您看没有，它这个整个进来图书馆以后是25000平米全开场的一个平台和环境，对，特别开阔，应该是全国最大的。那么咱俩现在实际上就是坐在山坡上， 山坡上， 对，您看这个柱子就是树干，这个屋顶就是树冠啊，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采光窗呢，啊，斑驳陆离的阳光会洒下来，多美的意境啊，多好啊， 太美了，哇，我想这城之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很多的朋友来。 老师，我刚刚看这个有点像平常吃到那个糖鸽子那种，哦，这是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它的真正的名字叫卷圈儿。 卷圈 儿，哎，我们这个，哎，我们这个一般民间的叫它鸽子盒，哎，通州民间，嗯，到春节期间节制的这个一些这个冷食。 那听您这么一说，应该这个是家家户户应该都会做。 哎，一般的通州农村啊都会做，城里边也会做。 哎，您会做吗？ 我也能做，只不过做的没人家这标准啊这么精致。嗯嗯，这个鸽子盒啊是北京市的非遗保护项目。嗯，这回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了，鲜源腐乳，民间就说酱豆腐。实际上呢它当年啊是在绍兴，在绍兴那儿呢这个制成批料，然后装上坛儿，经过了大运河2个月的运输，和光水色的酝酿，到了北京来之后呢再开坛儿上区，再经过了半年到8个月的这个发酵，再拿出来销售。 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啊，包括咱们刚才吃到这些甜口的点心，很多都是这个南方来的。如果没有大运河，可能这些点心就不可能来到咱们北京了。 嗯，对，您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呢，就是大街的草。 您看，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前边那个就是副中心的大剧院，然后这个大剧院呢，它就坐落在了大运河的南侧。 在我们的仨镜头当中，剧院它的这个设计和它的技术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剧院呢，它有舞台，有观众厅，嗯，这个都是异形结构，施工工艺非常的复杂。嗯，那么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呢，就采用了闭幕技术，直观的做出这个模型，就是实体的模型的这个缩小比例版。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呢，可以到副中心大剧院呢无缝衔接的挪过来就可以演出。共享配套设施呢，那么30万平米全部都在地下， 包 对对，包含了餐饮、商业、娱乐等等。地铁车站呢是 M101、M104两条地铁线的换乘站 啊， 同时三个建筑之间也是互联互通的， 互联互通啊， 对对对。 我看咱们这个运河当中还有很多这种清水台， 北关一直到咱们这个城市段这个运河两岸，咱们一共分了17个清水平台。 17个？ 对，您看对岸，对岸这儿就是一个咱们清水平台，这个平台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咱们的杭州平台。完事这岸呢是苏州，它就是运河两岸，从北京到河北、山东、江苏，它这沿线延续下来。 您仔细看那个清水平台上既有文字介绍又有当地景观的浮雕，如果我们把这个北运河看成是一条彩链，那么它连接的这17个城市就是这条彩链上的17颗明珠。 共享配套设施啊，它是由三大建筑围合的，所以从刚才那个地方绕过来，它还在围在里头，这也是共享配套设施。那么您看前边没有共享配套，下边那个更深的那个位置就是地铁车站。 地铁车站 啊，从那个地铁车站出来以后，可以直接到咱们的共享设施，再到咱们的三大建筑，地下就互联互通啊，这个非常的方便。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呢就是大运河博物馆。 对， 它就像运河上面的一艘大船一样。 对对对对， 实际上我们知道博物馆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展览文物并且保护文物。 对，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啊，我们这个工程用了224个隔震支座。 隔震支座它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 我们把它设在了这个地下室的隔层里边，我们这边地铁车站，哎，啊，地铁过来有震动，那么通过隔震支座啊，通过它弹性就会减弱，甚至说没有了这个震动对文物的影响。同时呢，那么比方说8级地震、 我们抗震支座也可以防它。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建成投入使用呢？ 按照计划呀，三大建筑项目呢将于2022年年底完工，2023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条件。 算一算，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建成， 对， 再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使用了，对吧？ 那么到了2023年年底啊，京津冀的朋友乘着游船到三大建筑来游览观光。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面完成，正全力推进木匠工程施工及精装、机电、暖通等施工前准备工作。三大建筑将在城市副中心近零碳示范区建设中树立标杆，未来这里能为市民提供多姿多彩的文化盛宴，是充满活力的文化休闲中心，而且也将成为城市副中心又一张绿色低碳名片。 您看，咱们过了这个运河大桥斜对面，咱们这边就是咱们那观景台。来，咱们看一下这观景台。 那个红色的。 对，红色那个。 这会儿啊，雪畅应该是从三大建筑赶到观景台了。我们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张院您好， 您看我们今天也跟这个池老师还有丁部长一起。 你好，你好。 好，你好，你好。蓝天白云。 我们在这儿看，要是看不太清楚， 在这手机上看到，看得非常清楚，好像面对面一样。 真好，真好。 谢谢。 好，非常好。 我们来了。 哦，看见了。 运河两岸这郁郁葱葱，船行在水中， 两边的这个 建筑啊，这个生态啊，人呢、啊、非常的和谐，围着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嗯，非常难得的一个运河美景图。 那一会儿咱们这个船是不是也要在这个漕运码头靠岸？ 对，咱们这个船一会儿掉过头来以后，根据靠这个漕运码头，咱们从这儿就下船了。 这个您看，它这个建筑也是，都是它是外景地啊，它里边的那个建筑也是仿古式的。嗯。但是里边呢，它有的像个店铺啊，有的像个仓鳌啊，哎，它都各有它的特色，反映了一些历史的现象。嗯。但是呢，它是一个影视的外景， 但其实都是为了弘扬咱们这个运河的文化、啊、 对对对。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啊，不仅仅是品尝了这个美食，而且让我了解了这么多的有关于运河文化的故事，谢谢两位。船终归有靠岸的时候，那今天啊，坐着这个游船一路走来，我们一起看着运河的美景，品着运河的美食，听着运河的故事，也是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人文运河、生态运河、魅力运河，更让我感受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这张金名片的光彩。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大家好，我是郭毅，我们将继续从漕运码头再出发，乘船一路向下游前行，共同探秘有关于北运河的故事。想听关于北运河通航的好故事，就要找对讲故事的人。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北京市交通委水路运输管理处的袁处长。袁处长您好。 你好郭毅，那我们一起去船上看一看。 好，咱们走。袁处，我知道您是见证了咱们北运河通州段这个通航的一点一滴，我相信这条路您肯定是走了无数遍了吧。 从2017年部署以来，到今年6月底全线通航，实地调研考察和实地勘测的这个次数，有很多次，难以计数了。工作密集的阶段呢，我们曾经每周也都会来4到5次， 那基本上就天天来。其实我们的同事啊，雪畅已经是在下游等着咱们了，一会儿咱们就会碰面了。 大家好，我是雪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运河通州段下游的一个必经的大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找一位向导带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公公你好。 畅你好，欢迎来到榆林庄船闸。 我今天实际上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今天呢要给郭毅的船开闸放船。这里建的就特别的美，特别的用心。 是的，我们这个船闸的设计呢，首先要满足我们游船过闸的这一个基本功能。然后我们在这个设计中也同时满足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的规划要求，以及我们副中心设计导则里的要求，就是要亲水、亲民、旅游、休闲的这么一个功能。 袁处， 你好，瑞科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通州交通局海事执法人员瑞新科长。 瑞科长您好。 您好， 很高兴认识您。刚才跟袁处正聊呢，就说咱们现在这个通航之后，那咱们这方面的执法活动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对，随着大运河通航，然后涉及大运河通航上面的这个经营活动也越来越多。您比如说前期为了通航安全，我们布设的7类250多个航标，就是为了引导这个船舶的安全的通航，引申的呢是航道的这个管理，以及这个水运企业行业的管理，这都是我们的新业态、新内容。 北运河通州段的通航与我们熟悉的颐和园、昆明湖等城市内封闭水域的游船行驶完全不同。此次的通航对于北京市水路运输行业而言是全新的业态和内容。 那以前北京没有的，现在咱们也有了这个通航的水道了，这个难点和这个突破点肯定应该需要有很多吧。 大运河的通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我们的前期的设计筹划之外，还会有比如说河道的治理、水资源的调配、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包括两岸的景观的治理配套等等，需要我们市级层面多个部门起手合力去推动。 那咱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推进的？ 通航呢，重点围绕了3个体系的工程来展开，也就是简单说就是叫通游美。 通游美， 游船通，对，水道要畅通。我们实施了从甘棠以下一直到世界，29公里的河道治理。哦，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坐船一路走的这个路线。 我们市级的包括通州区的相关部门啊，对我们大运河沿线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包括我们的这个张家湾火线古镇啊，包括我们的船工号子呀。 您刚才说到张家湾古镇，我们同事另外一位同事韦林其实已经在那儿了，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一片欢乐喜庆的氛围啊！那我现在来到呢是张家湾古镇，正在这里进行的是这儿的小车会表演。那究竟表演的是什么呢？ 小车会啊，到现在已经有历史 2000多年的历史了， 好久了。 我们李二四小车会啊，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 那这儿除了有刚才我们看到小车会非遗项目表演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到什么样的文化生活呢？我特意邀请到了张家湾古镇的原住民曹老师，曹老师你好。 回林你好，下面我带您去第二个非遗项目看看。 好，嗯，那我们现在要体验呢是指尖上的非遗项目毛猴，也是特别具有老北京特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非遗项目。 这是毛猴第四代的传承人张老师， 哦， 下面让张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粘毛猴的艺术。嗯， 今天您能不能也教我一下，我也做一个咱们这个栩栩如生的小毛猴好不好？ 好，第一步呢我们就先选择一个心仪，对，那我们就用一些白胶啊， 嗯， 啊，在这个头部这儿， 感觉是个外八字儿的， 好，胳膊粘上， 粘上， 嗯，对，惟妙惟肖的小毛猴就好了。 哎，好，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毛猴了。这小酒馆 啊， 这就是我们张家湾岸边老百姓的一种生活， 哦， 啊， 您看这桌上还有鱼呢， 啊，真是，哎，两大条鱼，嗯， 对，而且特别鲜，是吧， 嗯，是啊， 这就是运河鱼，所以我们有贴饼子凹小鱼儿， 这也是张湾镇的一种运河文化。 嗯，这个是什么， 叫蓝竹体，这是蓝竹体的第二代传人， 哦，哎，感觉还很有艺术性哈，咱们这个蓝竹体。 蓝竹体呀，它就诞生在我们漕运底码头张湾古镇，它呢又称君子体，它的笔法啊是源于啊我们战国时期楚简当中的柳叶笔法，啊，我父亲把这个笔法线条给物化成蓝叶和竹叶，所以说形成了一种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的书法艺术形式。 这个原创啊叫张莹，他研究这个字的时候啊我也在，他是一个创新，又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一推陈出新的一个大作。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通运桥上，走在这座石桥上依稀还能感觉到岁月沉淀下来的痕迹。 这座桥呢就是码头跟古城的连接点， 哦， 所以说运货呀走人呐，特别的多，您看这个车辙，是吧，压得痕迹斑斑的，证明过去的繁华，过去呢是非常的繁华的， 嗯， 城里边呢城外呢有200多家买卖铺，其中呢就有曹雪芹他们家的当铺，银店和四合院染房，现在还遗留下一口井。 所以《红楼梦》里面黛玉进京是不是就是从张家湾进的北京呢？ 对，这个曹雪芹笔下描述的胡罗庙，十里街，花枝巷，小花枝巷，都在张家湾。 嗯， 繁华已数百年前的往事淡去，但张家湾古镇作为运河文化带上的一颗文化明珠，今天仍然继续焕发着熠熠光彩。 那刚刚咱们说到这是游，您还提到一个是美，这个美怎么理解？ 在我们大运河的建设过程之中啊，我们也同步，推进了景观美的建设。 嗯， 这个宋江路桥以上，我们这个层面呢，主要体现的是通州城市景观段，主要是我们运河商务区景观 啊，这个我有感受，我觉得那个地方现在虽然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建设，但是已经能够感觉出来这个高楼林立。 对， 就在开始今天这段航行前，我们的栏目组也是提前去深入探访了运河商务区。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运河商务区的地下环隧，北运河就在我左侧的方向这样流过。那我现在呢是在这里等候着对于运河商务区最有发言权的林书记。 哎，梅林您好，欢迎您。 我们整个环隧长1.5公里，链接了整个地表50栋楼宇、35万平米的办公面积，来办事儿的工作人员呀，包括楼宇的上班族，每天就可以直接开车进入环隧，通过环隧直接抵达它的目的地。 运河商务区的地下环隧总共分四层，不仅直接减轻了地面的交通压力，还能帮助地面上大体量高密度商务楼宇提高使用效率，并且降低碳排放。 咱们马上到星光大中心的九号楼的顶层。那么这个顶层啊，也是现在已经建成的运河商务区核心起步区的制高点。 哇，那这有多高啊？ 184米高。 我这么看都看不到顶啊。 这一块就是通州的五河交汇之处。那么中间这个岛呢，就是源头岛。那么旁边的这条高速公路就是通烟高速，也就是从北三县进京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早在元明清时期，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个时候所有进京的使者要进紫禁城，首先要到通州报道， 这是必经地。 是必经之地。 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高楼是正在建设中的。那咱们运河商务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商务服务业态的承载地，它未来给一些优质的企业提供了哪些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呢？ 现在远端的沿着北运河的这些商务楼宇基本上都已经建成了， 完工了。 运河商务区核心起步区674万平米中，我们到今年的三季度已经完成了411万平米。工农中建、邮储银行这些银行的北京分行都已经在这儿购置了楼宇。同时呢，像上天八木、陆福特这种大型的国际企业也已经陆续入驻。那么可以说，我们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总部经济、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的这种定位已经逐步正在有序展开。 那现在通州区的这两区建设也是已经实行了一年了哈，那现在目前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立足运河商务区，带动北三县产业共同发展。那么可以说啊，我们在产业链布局上确实具有很大的协同效应。比如说有一些产业他希望把国际交往中心放在运河商务区，但是它的重要的产业承载资源确实可以向北三县以及我们的余家坞、火线、台湖演艺小镇、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进行有序的分散。 那现在呢，我跟林书记来到了北运河畔，我可以看到啊，这边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这让我想起了国际上的英国金丝雀码头，还有美国的曼哈顿，像他们和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都是属于边水商务区啊。 那么我们独特的定位呢，也是我们的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的这种发展。那么现在我们自愿碳减排交易中心、绿色金融研究院都已经相继的落户了运河商务区，可以说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绿色金融、绿色的示范区的建设将会成为运河商务区的一个独特的特色。我们致力于共同打造大国首都的运河金融城。 那也让我们一起期待， 共同努力。 这是一个核心岛哦，这是在河 中间啊，专门保留了这么一块地方，现在是我们这个各类水鸟的应该说黄金宝地哦。前面我们就到干塘闸了，我介绍你认识一位新朋友。 还有新朋友， 欢迎二位，袁处又见面了。 哎， 欢迎来到咱们的干塘船闸。 终于见着您了，高工。 欢迎来到咱们的干塘船闸。 这个还专门特别细心准备了一个模型啊。 对，这个船闸呢正好对应了咱们，这是上游。 上游， 然后这个是下游，这边就是上游，然后咱们这边是下游。咱们刚才所在停船的位置呢是位于咱们的这个应急变平台这块，咱们现在就缓缓地驶出这个干塘船闸， 即将驶出北运河干塘船闸。 在运河周边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里的文旅新地标。那我现在呢来到了通州文化旅游区，在这儿呢我还特别邀约到了通州文化旅游区管委会的刘云副主任。刘云主任你好。 刘林你好。 主任，今天我们在这个位置啊视野特别的好，在这儿呢我还能隐约听到那边过山车上游客朋友们这个刺激的这个叫喊声啊。 那么现在呢环球一期项目已经如约跟大家见面了。 据我了解，这一期也是筹备了10年之久是吧？ 对，10年前这片还是一片荒地，那么现在已经落位了世界上最大的环球影城项目。从我们每一个建设来者来说的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我们也知道这十年间围绕环球的项目，其实咱们文旅区也是同步规划了非常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 我本人每天呢也都是乘坐地铁7号线从西客站直接到管委会来上班。 哦，那您是非常大的受益者，感受到这交通的便利。 是的是的。 多长时间？ 不到1个小时。 哦，那很快。那除了轨道交通其他方面呢？ 在公路交通方面呢，我们规划了两条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可以直接衔接京哈高速和东六环，也是可以让游客非常便捷的出入园区。 在市政基础配套方面呢，我们其实总投资了530亿元，大家看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远期还规划了城际铁路线和 S 六线，可以分别衔接首都机场还有大兴国际机场。 嗯，也就更方便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都来到咱们。 可以做到一小时的交通圈，可以覆盖京津冀的大部分区域。 其实呢，我们节目也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通州区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大运河通航，还有运河历史文化带，以及郑家湾古镇等等。那未来咱们文旅区有没有什么规划和招商计划呢？ 文化旅游区呢，也是承接环球溢出效应的重要承载区域。那除了环球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远处的北面这些高塔林立的地方也是我们未来的产业用地。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陆续有4块的土地已经成功上市了，那这些地块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中。 那未来会招商方面会有一些哪些类型？ 我们与全球主题娱乐协会 TA 战略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还储备了中国文旅集团呀、华侨城啊、还有首旅啊、还有新道信啊、还有思科未来等一些国内外的一些文旅头部的企业。也是希望加快这些文旅项目能够在文化旅游区投资落位，也推动了京津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刚才一来到船闸，第一个感受就是柳暗花明，一下子有了一种特别宽阔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之前从无到有这种建设肯定不容易吧。 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还有船闸工程是咱们这个整个通航工作的基础。我们通过这个河道的扩挖，因为之前河道是70到90米，现在咱们整个河面是180到200米， 那整个是多了将近一倍还多。 对，多了一倍还多。然后咱们整个的那个清淤加河道疏挖呢，一共是产生了1200多万方的这个淤土。 1200多万方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咱们6个昆明湖的水量。 这座桥呢，就是我们大运河建设过程里边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性工程啊，叫五幺桥改建工程。 五幺桥， 由交通部门承建。这座桥呢，以前是一座危桥，它建于1973年。这个桥墩的跨度呢是17米左右。 17米，那现在是变成了、 现在我们主桥的跨度大家也能看到，主桥孔的跨度已经达到了70米， 一下就是提升了3倍，还得多， 3倍还得多。同时呢，它设置了慢行系统和步道系统。 这个五幺桥呢，是我们那个也是北运河行洪方面的一个阻点。通过咱们这个改造工程的那个实施，由原来的不足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啊，提升到现在这个1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五幺桥的整体造型取意飞燕连翼，意思是说燕子在水面低飞，尾巴尖点水时在河面上晕开的连翼，同时也寓意着运河文化生生不息。目前五幺桥改建工程已完工，实现通车，而在10公里外的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则正在加紧施工。 我现在这个位置啊，是距离地表大概15米左右的地方。那地表在哪儿呢？在我的头顶。不过现在我脚下也有15米，那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的综合交通枢纽。我今天来这儿啊，是约了京投的何总，他刚刚跟我说让我来现场找他，而且呢还告诉我他在距地表30米的地方。这应该有30米了吧？我刚才找了半天也没有地面30米的地方，所以只能是这儿。我看到何总了，何总， 你好， 您在家等我，我这就下去找您。 好的，注意安全啊。 走，下去找何总。哎呀，何总您好，终于下来了。 欢迎莅临。 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呢？ 具体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整个以后地铁站的出站区，我们叫地铁就是咽喉区。就是以后我们车辆是要从这层走过去的。 我看到啊，咱们这个30米好像是建了5层啊，1、2、3、4，那是不是我们站台总会有5层呢？ 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相当于在地下3层最深的地方。这个基坑呢，采用的是明挖顺作方式进行施工的，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靠的这些个临时支撑，这5道临时支撑把它撑住了。 那么我们正式结构的时候呢，从底板往上开始做，从负三层底板，然后是墙，然后负三层顶板。那么做到哪儿的时候，这些临时结构都会拆掉。 就是我们先挖了一个30米的基坑，然后我们再一点点的往上盖，往上修。 对对。 那有顺做是不是就有逆做呢？ 对，就是一会儿我到那边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去看一看。 好的， 走。 最终定下来采用逆做法施工，啊，那么这些都是通过对这安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考虑。这就是我们那个逆做柱，它实际上跟常规的做法不同的，因为我们逆做，就是我在做这个桩和柱子的时候，这个土还没挖呢，它是后挖开土的，所以这个呢，从设计上头来说，对这精度要求特别高。 现在所在现场比我们刚才去的，东咽喉看起来还要大很多。 对。 那咱们这个项目最终建成的话，它应该有面积有多大？ 就我们整个地下这部分的枢纽是总共是128万平米。那么曾经 什么概念呢？ 曾经有类比过，就相当于北京的西站、南站。还有一个老北京站，三个站的这个面积的总和，基本上是。 车是怎么走的呢？ 这个是主站，是站台区，然后从这边出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咽喉区了。顺着这个，等于在这儿有道岔，然后一直过来之后，到这个部位，实际上就分成了两部分了。北边这边，实际上就是京唐线。 京唐线。 对，这边就是城际联联络线的期间。那么通过这个两条铁路呢，可以高效辐射到我们整个京津地区，往东啊，包括往雄安这些个。 那现在呢，运河其实是在我们的 西侧， 对，西侧，也就是右后侧这个方向，是吧？ 对。 那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运河上坐着船，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个交通枢纽，再换成 对铁路呢？整体这个规划来说，我们在锦西头这个方向，临跟这个大运河边上要有还有一个港口，要跟这个项目融合在一起。这样吧，远期建成之后，人就会从那边下船之后，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个交通枢纽。 刚才我还是特别感兴趣，就是咱们这个船闸， 船只呢要想过闸，只能通过咱们这个船闸这种工程，才能那个平稳快速的过闸。天然河道上呢，肯定水流是有梯度的。像咱们这个，咱们北运河这块呢，从甘塘到杨湾这块大致在6米左右吧。 那也就是说有大概2层楼的这个差距。 对，然后那 个 对高征差， 因为船闸是通航建筑物，它的通过率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在船闸的设计上也是考虑了双线设计，我可以保证船舶同时上行和下行，这样 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公路上的这个双向车道， 双向车道，对对对。 那像咱们这个船从进闸口到出闸口，大概时间上可能会需要多长时间？ 像甘塘闸10分钟，然后榆林庄闸是在13分钟。 那这个还是确实是非常快。这么大一个闸口的控制，现在大概需要多少人？ 三个人 就可以， 三个人就一般。对， 哇，一走进船闸的中控室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古老的这种船闸都属于一群人，然后拉着这个船闸让这个船过，但是好像在这儿动一动鼠标就可以了，对吗？ 是的，我们这次船闸的操作系统就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上游的导航旗阵，这个位置只要游船从这儿一进来，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的这些设备也就开始随时准备开始工作了。打开我们上游的闸门，游船进到我们这个闸室里面来，然后我们的输水系统开始启动，水位开始调节，到最后这些水位齐平以后，我们的游船驶出咱们的船闸范围，我们再关闭我们的闸门，就是我们船闸的整个的操作系统都可以实现在室内的一个操控。 袁处高工，咱们现在应该已经是完全进入到这个引航道了。 对，完全进入到榆林庄船闸的引航道了， 越来越近了。这个三个帆， 这帆的样式取自陆河渡运图中的那个船帆的样式，咱完全复原了它。 咱们老的通州八景里边，它有一景叫千帆骈集，就是帆船林立啊，就是。 我们已经能看见我们同事雪畅了啊。 Hello， 雪畅， 国义， 终于会师了啊！ 雪畅好，公公好，这游了这么一长段，终于见上面了。 对呀，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真是挺快的。刚才好像还跟您是 平视的，现在我们 已经是仰视您了。 对， 真的步步下来，跟我们一块儿。 我们一会儿这个有这个特殊的户外的休闲方式，咱们下游见。 成，那一会儿咱们见。 好，欢送你们啦，拜拜。 拜拜，公公。 开闸， 放船。 走了，石尚姐，走了，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据我们那个有的那个观鸟爱好者拍摄啊，在这边十几种水鸟都可以拍得到，不光是咱们经常常见的白鹭，这个在秋季我们这些彩叶树呢，它那些那个自个儿自身的那个特点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将来就是我们当时住宿的初衷就是让这个彩叶这块呢倒映在咱们那个在咱们的水面上，形成那个一个美景。 哇，真的是有好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慢节奏的骑车，我觉得整个身心都放松下来，来欣赏周围的美景，太舒服了。 是的，咱们河道两岸的这种道路总长是有50公里左右，然后呢，一到周末呢，现在就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还有这个马拉松爱好者，都来咱们这儿进行一种亲水运动的一个特殊体验。同时呢，对这个路两边将来进行一个景观提升，为咱们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家门口就能亲水休闲的这么一个服务的设施。 郭毅，我们又见面啦！ 学长，巩巩您好，快上船吧， 我马上就来。 走， 走。运河一路走来，而且还有一段的骑行，真的是记忆犹新。那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感受当中，运河特别的美，那其中也融入了我们的运河文化， 为咱们大运河文化带的以后的规划建设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吧。 前方好像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洋蛙船闸了吧？ 对，咱们在行驶7公里就到了咱们的洋蛙船闸，我们预计的话就是明年6月份达到通航条件。 咱们这个洋蛙船闸哈，离我们的这个河北境内到底有多远 啊？洋蛙船闸的，在下游3.5公里范围内，左岸是北京，右岸呢，有个几百米是北京，然后剩下是香河，已经进入香河境内了。 今年的6月26号，河北香河段和北京通州段两段的大运河同时举行了这个通航的仪式，在各自实现了境内的通航，等明年6月份我们洋蛙船闸建成之后，就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我们北京和香河的这个大运河的互联互通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可见洋蛙闸的建设工程呢，是北运河全线通航的关键性节点工程。那工程建成之后呢，可以打通北运河全线的通航断点，实现经济的互联互通。通对于大运河而言，它只是一个基础，未来的游和美将会赋予大运河更多的能量。我们也是期待着大运河能够为京津冀带来更多的精彩，让千年运河焕发出新时代的新活力。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